妙山河，中橫四海，我河鑑江自轉，一鑑江湖，已經在普羅有得賣了，大家可以到普羅網上商店購買，多謝各位。 各位 MyRadio 的聽眾 D 架報讀者你們好， MyRadio 和 D 架報的 YouTube 頻道在近期屢受黃標打壓，令到我們廣告收入大減，所以我在這裡懇請大家支持 MyRadio 的節目月費計劃和癲狗日報的每月月費計劃，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和 D 架報。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癲狗日報》的月費而家已經可以用 PayMe 繳付，大家可以掃描畫面的 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的電郵地址繳費，多謝大家。 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咧就講到呢個英國的航空母艦咧係攞嚟簽售投降嘅，簽和約嘅，咁啊，會唔會咧？ 啊， 你覺得 嚇？唔知啊， 歷史又不斷重演嘅，好過癮嘅真 係。係啊， 好難講啊啲嘢。 係啊， 可能我哋真係會見證呢啲咁歷史性嘅一刻。 都有機會嘅，有機會，因為畢竟即係幾廿年嚟，幾廿年變化可以好大嘅，係咪？咁啊，三十年之前，誰也猜不到呢個中國竟然成為。因為我今日咁 世界嘅眾矢之的， 唔係咁樣嘅泱泱大國， 泱泱大國， 泱泱大國咁樣啦，係咪先？咁啊嗱，講開呢個英國咧，咁啊， 都係繼續講英國啦， 咁繼續講英國啦，咁啊，呢一個美國嘅國務卿啊，蓬佩奧咧，咁就係會喺英國嘅英國當地時間星期二啦，幾多點就唔知啦。 就朝早 啊，系咩？ 應該係 哦， 而家見緊啊， 係啊係啊，咁啊， 中午或者朝頭早啦， 係啊，你減翻七啦，咁而家九點幾多點啊？而家 晏晝咯，即係 而家八點九啦，咁啊，你減翻七， 好似係見緊嘅，有一新聞 哦，咁都見緊嘅喎，應該嚇，都中午時間啦，咁啊，係咯，都唔知會傾啲咩咧。咁啊，見呢個 Boris Johnson 同埋 Dominic Raab 啊。咁啊，已經預先講咗啦，即係呢一個蓬佩奧會提及好多所謂英美之間共同嘅利益嘅議題啦。 貿易協議啊？ 唔知喎，貿易協議應該唔會係國務卿傾嘅，咁啊可能會傾下 啲外交嘅嘢比較多。 係啦，咁啊可能傾下華為咯，嚇讚下佢哋咯，嚇蓬佩奧讚下佢哋咯。 講下香港啦， 講下香港啦，新疆啦，係啦，即係呢兩個係佢有提到嘅。即係會傾嘅一啲議題嚟嘅，咁我覺得就應該可能會施壓嘅，即係蓬佩奧喺呢啲議題上面，即係會覺得英國可以再進取啲都唔定，即係呢個我個人嘅猜測啦。因為畢竟咧，美國其實好早就已經就呢個所謂新疆嘅議題咧，就係實施咗制裁噶啦。咁早排即係定今日啦，就有制裁多。十幾間，十一間，係啦，相關的公司啦，係嘛？ 通常都科技公司嗰類。 係啊，就係呢一個有份協助鎮壓呢一個維吾爾族人啦，所以就制裁佢哋啦。咁我覺得英美咧就要同調啦，咁所以蓬佩奧應該就會就呢樣嘢就向英國政府會腳施壓，就可能會催佢哋快撚啲根基制裁埋，OK 嚇，唔好兩頭望咁撚多 爹嚇，唔好拖後腿啊！ 係啊，梗係啦，真係。咁所以就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等陣過一排，過幾個鐘定過一日，你會後之後有啲咩嘅消息咯，傾咗啲咩咯，去睇下咯，去 observe 啦，咁樣啦，都係咁啦。 仲冇咩其他行程啊？即係主要係見佢哋啫。 係啊，主要係見佢哋啫。呢個蓬佩奧就咁樣。 嗯， 係啊。 咁同一時間有美國軍機咧，我見到咧就好似一個禮拜四次飛去廣東省嗰度啦。 係啊， 喂，好似話咧，直情 就未飛去廣東省嗰度嘅，近廣東省。 近廣東省100公里 沿海啦，係啊，咁樣。 100公里好近嘅啦，其實。 係係係。 好像說呢有新聞，不知道是不是 fake news 還是什麼，有兩架無人機呢美國這樣劏穿了中國飛翻飛下來， 有這樣的，即那些什麼什麼它可以 track 到那些有些什麼入資料呢，它可以 即是網上的， 是啊是啊， 即是網呢專門在 check 飛機， 飛機那些飛行路線那些呢很搞鬼的樣，那有人說就這樣啦，有一個這樣 即是 detect 到有些飛行物就這樣劏穿了就回來 了，是啦、啊、是啦、啊啊、但是 未必是真的、啊這個啊、但是即是這個所以、美國的軍機、近排動作頻繁去做一個所以偵測的任務，這個就是真的100%是 同埋，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就嗰啲男队就即系结集喺呢一个南海啦。可以咁讲，几个国家都准备，即系日本就唔可以出嚟住啦，系咪？因为佢嘅自卫嘅理由，但系佢哋已经改 造紧做一个出云号， 做一个航空母舰啦。咁总之各国嘅海军咧都结集噶啦。咁、即系每一个礼拜都不断有一个进程啦，大家见到。慢慢慢慢，但是又很稳定很稳定很稳定很稳定，这样就即是个包围网就已经形成了、然后的动作就越来越多了、香港开始立法会选举不知道怎样， 不知道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以讲一下、這個呢 即現在初選就過癮了、即是好像剩下了關於選舉的事、不是、現在是提名期的，正式的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即是 GIF 早前都遞了正式遞了方 案、有很多人都有遞、 我個人覺得就一定會 DQ 的就一定會 DQ 的、 DQ 到什麼地步、 我覺得他就會即是用一個遵從這個舊例啦，他就在提名期拖拖拖拖拖拖爛到最後一日才跟你說是不能接納你的、即 不是的，過了提名期的， 是啊是啊， 提名期之後那幾日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這樣就說你是、無效的提名，咁有啲咧就我而家就唔敢肯定究竟係咪即係所有所謂非建制或者民主派別參加嘅初選都會 DQ 啦。 我都唔會。 咁但係有啲鐵膽係一撚定會 DQ 嘅。 係嘅。 係啊，黃之峰。 係。 袁家偉。 係。 周嘉誠。 係幾多拖幾多啊？ 咩幾多拖幾多啊？ 鐵膽啊！而家嗰啲。拖啲腳啊，咁樣啊！ 啊，拖啲腳啊！啊， 我唔識一穿衫咁樣， 唔知 中硬啦，而家呢啲 係咁呢啲 係咪真係會 DQ 㗎？係 啊 ，DQ 會縮沙㗎？ 唔會，我呢個就 制裁㗎。 我呢個好肯定同你講，鐵膽嗰幾個一定會 DQ 嘅。OK， 啊呢期比較靜啊，通常佢比較靜咧，準備做嘢。 係咁啊，有啲即係你知啦，屌你老尾咁佢即係你知香港政府做 transcript 啊、起底啊、睇下你 Facebook post 就好撚勁㗎嘛。啊！咁一定刮捻到你以前讲过啲乜捻嘢，就问你噶啦，问你你系咪而家支持港独啊？屌你，你系咪唔效忠基本法啊？咁你咧，你啊，你点样答咧？佢都会 DQ 你噶啦。 睇佢信唔信啊嘛，睇佢中唔中意你咁样咯。 系啊，咁佢唔系佢系咪觉得你系真诚啊 ？OK， 吓真诚改过。 佢总之佢知你真唔真诚噶啦。 系咁，所以我觉得点都会有啲人俾人 DQ 噶啦，咁样。 系唔 DQ 又难啲落台啊！ 系计啦，咪好冇 face， 搞咁大坛嘢，又国安法又乜乜柒柒咁样 ，D 个 Q 都唔捻敢，系咪？一定 DQ 噶 ？DQ 都 D 咗好耐啦 ，D 几年啦，又唔冇所谓啦。 系系系，咁但系即系呢次 DQ 个意义又好似大啲喎。 会点噶？我话而家一齐报名啦，不如啊，会点啊？ 你去咯，你 仲几耐啊？ 吓，唔知喎，去到7月14日啊，唔系我过捻咗 啊？扑街啊！咁我咪冇得报名。 唔记得啊，我唔系好记得实际几时完啊。咁 考虑下先，你收留提名我 咁咪收咯，100个好易啫。咁咧，今次 DQ 咧个意义又大啲。为什么？因为即这个南铺文星期一就说 The UK is watching, the world is watching、 啊、USF 早就 watching 啦， 是啦 USF 早就 watching 你那个九月选举啦， 是啊，庞佩奥就一早就说会 watching 啦、所以呢你 DQ 呢 咁就對於即係英美嚟講咧，就係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嘅 evidence 去 prove 你嗰個香港嗰個人權啊、自由嘅狀況啊。 冇人講香港獨立， 進一步蠶食啦。 冇人用香港獨立嚟參選。 嗰個係會違反呢個國安法嘅，因為 哦，如果用香港獨立參選會點咧？ 你試下咯。 我唔敢試啊！ 嚇，咁就唔好講啦，係咪？即係我 探討，我學術探討啫。即係如果有咁啊點咧？有咁咪 DQ 啊？ 有咪一定 DQ 咯，唔使講啦， 拉埋你。咁會唔會好大鑊咧？國際上又，國際上可能唔理你咧，會唔會？ 視乎啦 ，depends 啦。即係 我純粹咧，真係好奇咧，想探討下呢個問題，即係。好啊！有個人話咩嗌香港獨立，跟住而家俾人 DQ 咗，你又話世界觸摸，咁世界出唔出聲好咧？出聲又代表啲咩咧？ 我覺得要真係 從人權出發嘅啫，佢哋都係嚇。 我啊覺得睇人咯，即係如果黃之峰嗰啲 香港獨立嗰個實撐佢啦， 就個反響就會大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冇咁喺國際上個冇咁知名嘅，咁可能其實就。就只不過係啦，只不過會略略大個，就係話又增加咗一啲即係 practical 嘅一啲實例，就係話有人因為呢一條國安法咧，就純粹即係宣揚政治理念咧，就俾人拉咗啦。 我覺得佢應該會話有支持獨立嘅候選人被 DQ 咁樣咯。 哦， 即係應該都會講噶啦。呢啲事就係佢都唔會避忌啦。 咁都唔係喎，咁你諗下之前七月中啊，七月十幾號嗰陣時候。銅鑼灣咧，俾人搜到旗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冇咩點樣提喎， 又好似係喎， 係嘛？咁所以就嚇，咁啊，要好多時候呢啲都 講喎，又真係 好多時候呢啲都好現實嘅，講呢個影響力嘅時候就即係究竟會唔會提？咁你話 G 化羅冠聰啊嗰啲就會嘅，係咪先？啊，講起羅冠聰咧，羅冠聰咧，唔係羅冠中啊 ，OK。咁啊，佢呢個今日咧就係嚇喺呢一個倫敦嗰度見到幾個英國嗰啲政要喎，好勁啊！見到呢個工黨嘅影子外交大臣啊， 咁犀利 啊！係啊，同埋一啲仲有一個保守黨嘅叫咩啊？亞洲事務啊嘅委員會個主席啊，咁樣喎，係啊。幾勁咁樣咯， 都幾勁哦！ 啊，國際線咁樣咯。 嗰啲咩啊？應冇人知啊，應該 冇人知啊。佢有講到嘅，佢話就係推動推動呢個英國快啲咧，係動用呢個馬格尼自己嘅人權問責法，係去制裁香港嘅高官同埋黑警咁樣咯，係咯。系咯，咁啊，咁我唔知啦。林鄭佢就話冇資產喺美國，又唔向往美國啦。咁但係英國唔知咯，唔知佢有冇資產喺英國，同埋向唔向往英國啦。咁啊，我諗佢，我啊唔知佢自己啦。咁但係佢老公同埋佢兩個仔都就應該向往嘅，係咪？因為即係畢竟阿林生啊，得閒咧就會翻下英國嘅。 係咩嚟？ 係啊，啲政界消息啫嘛，睇報紙噶咋。咁啊，佢兩個仔又 咪小米定華為嗰度做啊嘛？之前 唔係之前啫，咁啊，咁兩個仔又唔知咩，有一個就係喺 英國 嘅哈佛嘅 graduate， 咁啊唔知集搞緊啲乜鳩啦，喺美國。咁啊 喺美國啊？ 係啊，喺美國喎。 哦， 咁樣咯，係咯啊，咁樣啦嚇，即係你知啦，呢排林甸都幾 威， 喺呢個外國政要口中都幾受到矚目啦。 有邊個唔識阿 KB Lam 啊？ 係啊，阿伊恩登勤啊，定即係嗰個保守黨嘅元老啊嚇。啊，就係琴日喺國會都喺度開到名啦，就喺度話啊，你個呢個會唔會就係即係考慮制裁呢個 Carrie Lam 同 Mr. Leung 咧？ 邊個 Mr. Leung 啊 ？Pre 咩 ？Predecessor 定咩？即係嗰個前任啊，係啊，前任啊。Mr. Leung 啊，佢講到咁樣， 應該就唔記得叫咩名嘅，記得好似阿 Leung 咁樣。 Mr. Leung 咁樣啦，嚇 嚇。都幾制裁啦，啲實事應該要做啦。 嚇，唔知啊呢個嚇， 咁啊，我哋呢啲又冇去游说啊，唔关我哋事啊， 关事噶啦。 我哋旁边学啊，食下花生嘅吓，咁样啦。 佢点啊？仲有咩讲？ 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做咩讲？ 港台啊？ 系啊，系啊，系啊。 港台之前有冇嘢补充啊？ 有咩啊？ 冇啦， 唔記得啦。 咪講佢先啦，港台你有一個節目噶，我都睇咗少少嘅。 你都睇咗少少啊？ 啲啲咁多堆啦。 係啊，港台有個節目咧幾有趣喎，咁啊佢又講到 呢期興一個口號啊嘛。 邊個口號啊？即係好撚中意香港係 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有個節目叫做我港台個節目叫我好撚中意香港啊嘛。 咁啊冇個撚字嘅。 啊！即係我好中意香港。 係係係。咁樣啦，咁其實咧個節目咧就講兩個女仔嘅即係佢哋口中好中意香港，究竟呢個諗法係 即係佢嘅中意同佢嘅中意係點樣？ 係啦，即係究竟佢哋嘅中點解會點解啦？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呢兩個女仔佢哋彼此都有中意香港嘅原因，佢哋彼此都有唔同嘅成長背景係促成到佢哋係中意香港，咁。佢哋亦都大家可能係對於近排或者遠至2014年發生嘅事都有啲睇法，而即係影響到佢對於香港係咪中意啊，或者係喺中意香港呢一度係會有啲咩影響啊？咁就有探討到呢啲咯。 咁個背景有咩唔同啊？一個好似就係即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香港女仔啊。係 啊 ，Helena。 Helena。 Helena。 咁另外一位女性咧，就係、 是、都唔係女性啦， 女仔嚟嘅， 系啊，都冇咁老嘅應該， 系中國出世嘅， 系啊， 喺中國出世嘅， 系啊系啊， 中國出世再嚟香港嘅， 系喺中國出世嘅， 系、 啊、重要嘅嘢要講三次啊嘛，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個背景係唔同啦， 系啊，一個1997年12月出世，一個1997年6月出世嘅，咁啊喺 Lina 就6月出世啦， 即係叫做。在71之前出世的輪胎出世的、啊、他理論上有 BNO 啊 他也是真的有 BNO 的是的 是的 是的另外一個就一定沒有啦 不知道 因為他不是香港出世他就沒有 BNO 的應該 都未必的如果他父母是 included child 那裡寫了他的名字那他就可以有 even 他是中國出世都可以 的好啊有什麼分別啊跟著 啊、有咩分別啊？ 訪問咗兩個有咩特別之處啊？ 有咩特別就係一個就 即兩個都話中意香港嘅， 係冇錯。咁啊，好中意香港，佢哋都話。咁啊，一個就啊 Helena 咧，咁佢就喺香港出世啦。咁然後就講下自己成長背景、心路歷程啦。我覺得啊，1997年出世咧，就好似 被選中咗嘅， 係啦，時代選中咗啦。咁啊，好多一啲歷史嘅大事都。跟他們有關啦因為即他們小學畢業中學畢業都分別是經歷過一些很疫症搞到他們沒有一個正常的畢業禮的這樣那大學的時候又即2014年啦雨隔啦那即對 Helena 來說就影響就很深啦他覺得 97是2014他們 是吧我冇計錯數， 應該是中學嘅啫。 哦，中學畢業係， 應該是中學嘅啫，2014年。 係中學嘅時期，係啦，咁就覺得即係佢哋就覺得佢亦對佢哋，即係對 Helena 就影響好深啦。佢覺得就因為呢一呢個所謂乳鴿就對佢嚟講係一次機會啦，就去反思一下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啦，又可以落街同更加即係呢即係如果。大家2014年嗰陣時候有經歷過就知啦，即係嗰種嘅即係瞓街嗰陣時期咧，嗰種佔領咧就係大家個關係係好 close 嘅，即係同一啲佔領者咁啊，大家又可以吹下水啊，嚇講下討論下，即係對於香港嘅前途啊，嚇談天說地啊咁樣樣。咁我相信後生嗰啲， 你罵戰喎，成日都 哦冇嚇，都係交流下意見啫，交流下意見啫。咁嗰陣時就會有好多呢啲嘢，咁所以的確係可以即係啟發到好多人嘅。因為嗰陣時亦都好多即係一啲人啊出嚟鳩噏啊，或者俾個麥大家去講嘢啊。咁所以其實都會有一個啟發嘅，對於後生年輕一輩嚟講。咁所以 一啲啲啦， 係一啲啲。 觀察，即係當其時讀緊大學嘅有好多都冇理發生咩事嘅。 咁、啊、的確係嘅，咁總會有即係呢啲人嘅，即係社會上。咁所以即係 Helena 就覺得係好咩啦，即係係一個啟發啦，政治上嘅啟發啦。咁亦都有講就係話佢呢一呢、這個所謂反送中嚇嘅呢個波蘭壯婦運動，佢都有 take part 啦。咁啊，但係就做一個文宣嘅工作啦。咁啊，佢都覺得就衝擊好大啦。咁佢幫手整啲 poster 宣傳一下咁樣，俾佢更加。更加深入地是去，即是去了解到香港啊，或者是那個 bonding 啊，即對於香港呢個地方嗰、那個， 你發生過呢啲咁嘅事之後，你同香港更加係不緊 密 啊， 係啊係啊係啊， 經歷嗰啲嘢同香港， 係啊係啊係啊，即嗰種嘅關係咯，即你明白我講咩噶啦，即如果你經歷過就，啊你明啊明，唔明啊唔明啊，啊呢啲嘢好難用言語去講嘅，有時候咁樣。咁啊 ，Ocean 咧， 另外一邊雙 啊 ，Ocean 咧 ，Ocean 咧就係呢一個幾多歲啊？ 97 咁，但係佢落嚟香港就係唔知兩歲定三歲先落嚟嘅。咪香港啦，一路都喺香港讀書長大啦，咁佢就話咧一路都冇理啦，咁啊覺得，咁啊覺得佢都好中意香港，佢都咁講，佢話好中意香港，咁啊因為咧我嘅朋友咩，我成世人啊都喺香港住，咁啊工作都喺度，讀書都喺度。咁啊，我覺得即係佢覺得啊，佢覺得咧就香港咧就好好嘅嚇，即係可以咩揾到食啊，啊富庶啊富足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就係冇自由都冇乜緊要嘅，可有可無啊，咁啊即係揾到兩餐 OK 啦。 個民主呢啲唔重要，最重要係你揾到食。 係啊， 有飯食。 咁啊，佢又覺得 有錢。 係佢就係話我自己出身背景咧就住公屋啦，基層啦，咁所以咧就都係想即係關注一啲咩啊基層啊。基本權利啊，扶貧啊， 基本生活，即係基本生活咯。其實係講緊都係揾食啊，生活嗰啲嘢啫。 係啊，咁啊，佢而家讀緊社工，佢就話，咁啊，佢做，因為佢覺得讀社工幾好啊，咁啊，全部都係講呢啲嘢噶啦，咩就係幫下啲弱勢啊，咩基本權利啊，就係扶下貧啊，即係。令到人揾到食啊咁咯， 啊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 係唔好搞咁多嘢啊，即係 Ocean 就咁樣睇啦，係啦，咁佢又覺得咩即係自由嗰啲可有可無啦嚇，咁啊順帶一提啦，咁佢咧就係、是曾經喺新聞黨嗰度咧就幫過手嘅， 啊係啊咁得意嘅， 係啊，咁啊都幾醒目嘅， 嗯 咁啊，咁我又覺得我又覺得他哋對於中意嗰個出發點係好唔同啦，咁樣一聽就，因為咧阿 Helena 咧佢講嗰個中意咧，其實係更加多係在於，更加多係在於就係、是更加形而上嘅一啲嘢嚟嘅，其實即係純粹即係佢可能中意香港嘅原因係因為佢覺得佢由細到大都同香港經歷咗好多嘢。因為其實咧，佢就提到好多佢細個嗰陣時好難忘嘅一啲經歷嘅，不管係呢一個沙士，不管係豬流感，不管係2014年定係2019年咁樣樣，佢覺得即係佢似乎對於即係香港經歷過嘅大大小小事咧，都係好有。感受好深啊！覺得佢一齊經歷過咁樣樣，咁佢亦都係覺得就係、是、可能更加重要嘅就係同佢同即係香港即係、就是、一個 identity 咁樣，香港人呢個概念咁，佢就好中意咁樣樣。 係咯，好自豪。 因為佢喺個節目嘅尾段嗰度就係話個主持啦，可能有問到佢啦，咁當然個問題就冇錄到音啦，咁佢就講就係話我幾時會離開香港呢？ 即係咁樣樣，即係個阿 Helena 就話，因為佢話身邊好多人都因為各國都放寬對香港人嘅居留嘅限制，咁所以就好多人都佢嘅 friend 好多都話想即係萌生呢一個走佬係啦移民嘅概念嘅想法，咁所以佢就話我幾時會走啊？咁佢話我可能當我唔能夠再用香港人呢個身份喺呢度生活嘅時候，咁我可能就會走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佢對於香港嗰種鍾意係更加係一個價值上嘅歷史文化上嘅 identity 上嘅一個 即係感情啦 嘅愛啦咁樣。咁至於 Ocean 咧， 就比較實際啲啦，即係呢個地方能夠為我帶俾我啲乜嘢啦。 係啦，係啦， 調翻轉嘅有少少，即係另外一邊就大家係互相啦， 唔係少少嘅，係真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就係、是、佢中意香港嘅原因係，其實我覺得啊，其實係香港係比較一個係一個富庶啲嘅地方。是一個俾到有機會佢可以唔好話發大達，係但係可以揾到錢嘅地方。咁其實佢係純粹係中意呢啲 opportunity， 純粹係中意個富庶 ，instead of 就係香港，真係香港呢個地方。咁你可能因為佢自己講嘅呢個係，即係阿 Ocean 講嘅，佢話覺得翻大灣區發展都幾好啊，係咪啊？ 翻咯， 翻咯。咁所以其實你係會見到佢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嚟嘅啫。即是你给一个地方就是 他喜欢这个地方给到钱去的其实 是啦、啊、即是这个地方你给到一个 给不到钱香港你吃屎啦、 啊、你给到一个地方是经济有这么上下发达的又是黄口黄面的 美国所以他应该都挺好的 是 不是不是黄口黄面 他又不是黄口又不习惯了、okay? 啊、你知道、啊、即是 Chinese 就很喜欢群居黄口黄面就最啱 你讲普通话的 是啊，咁啊，咁所以即系佢 ，that's why 佢点解就系会即系觉得大湾区都几好啊，系嘛？其实即系你再谂深一啲，再 observe 多深一层，你就会见到佢嗰个 character 噶啦。其实好多嘢就咁，所以佢话诶，大湾区都几好啊，吓、啊、就 的确大湾区都几好啊，咁啊吸翻走呢啲咁样嘅 系 所谓香港人 咯。因为其实即系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啦，每个人追求嘅嘢都唔同啊。咁我哋又唔喺度批，唔好喺度批斗 Ocean 啦，即系因为佢自己嘅价值观就系咁样嘛，就系觉得其实佢唔系中意，真系中意香港呢个地方啦。好似你咁讲，其实。是喜歡一些 opportunities， 喜歡一個富庶的地方而已，純粹所以大灣區是挺 fit 他的，我覺得是真的、啊、即機遇 台灣也很適合 他的、啊、不行，因為他不行的， 他去台灣是、啊、他會覺得很自由，或者是 太亂了，太亂了，不行的。 那些狗呢，即屋企養狗呢，原來我上網睇呢，佢話如果你出咗街啊或點樣咧，你唔韞住佢咧，佢會唔適應，佢覺得太自由咧，佢反而會驚，就開始發癲啊，可能真係屙尿咬爛嘢啊，整到就有啲問題。佢你韞翻住佢咧，佢反而覺得有啲安全感，咁樣咯。 嚇，咁啊，但係呢樣嘢都唔怪得 Ocean 嘅，我覺得，因為佢即係睇嗰個節目啊，好似係。好似佢阿媽係一個究極藍絲帶嚟嘅， 哦， 係啊，即係佢係， 即係佢阿媽香港長大都學唔到我哋幾分嘅。 唔係佢阿媽就唔喺香港長大啦。 即係我講阿 Ocean 自己啦，就受佢老母影響比較多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咯，係咯，佢應該受兩個人影響比較多，一個就係 佢老豆，一個老母。 啊，唔係，一個係佢老母，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即係喺新聞黨嗰度幫手做嘢嗰、那個。類似 manager 咁嘅角色嘅一個嘅契弟啦，咁樣啦就 黨委啦， 類似啦，係啦嘅影響比較多啦。咁啊，咁啊，不過我啊覺得即係有幾多即係好多年中好多後生仔嚇前線嘅巴士，其實屋企可能都係藍絲，咁但係佢哋都有一個自由嘅意志、獨立嘅批判思考，係去。嚇、啊，即係咩咁樣樣？即係有一個截然有一個截然不同嘅立場。咁我覺得有時候好似又唔係一個藉口咯，即係屋企人嘅影響，係咪？因為佢阿媽就好撚愛國㗎，我好中意中國收翻香港㗎。我覺得佢自己係中國人嚟㗎。我對於而家啲後生仔就好單身啊，因為佢哋就個思想啊咁啊，但係我個女女就唔單身啊，因為我喺度咁樣。 咁樣啦嚇，咁啊都幾有意思嘅，即係幾濕圖，即係港台呢個節目係幾濕圖，但係就又有啲意思彈到出嚟咁樣啊，咁可以睇下大家。 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各位再見。